讲革命，讲推翻共产党，讲香港独立，吹嘅啫嘛，做到先讲啦。同样道理，如果你泛民主派任何一条傻佬唔利用呢一次嘅机会，戆居居咁谂住以为出嚟选，捆绑咗300票，嗱你就扑街啦！我俾你听，衰多4年啦。除非你认为咁样系一件好嘅策略，就继续好似过去嗰4年嘅乱讲。咁啊，等共產黨疲於奔命喺度處理港獨問題，但我覺得我哋冇乜數，一啲數都冇喎。屌公屋咪好起多啲喎，屌你醫療我哋又冇乜免費喎，繼續要俾俾錢喎，大佬係咪啊？教育又唔見你有進步喎，屌港大嘅排名跌出100添啊！屌大哥， 冇嘅就係而家糾纏喺呢啲咁樣嘅口水戰啊，或者港獨呢啲即係憑空想出嚟嘅一啲政治鬥爭嘅遊戲。就令到成个社会空转，冇嘅。 咪对我哋梗系好处啦，因为我哋分析个问题或者系拣嘅议题系有咗嘛， 好 juicy 啊嘛， 好 juicy 啊嘛，你讲东又得，讲西又得，讲中间亦都冇问题啊嘛。 做节目即系永远就系啦，即系你讲呢啲咁样嘅，即系政治斗争论争啦，系容易过讲呢啲咁样嘅政策讨论嘅。其实 你要西方都有个名句啦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嘛，大哥，呢个系当权者嘅角度嚟噶嘛。喺我哋嘅角度，梗系即系越 bad 嘅 news 就系对我嚟讲最好嘅评论嘅方法。 喂，今日有冇第四节啊？喂， 冇啦，休息一下，屌股啊！ 喂，不过唔系，如果你话冇嘅话咧，都要补充一样嘢。咁啊，即系阿梁振英咧，头先佢自己写网志嗰度捻样，咁佢写咩咧？佢就话喂，有句名言啊，美國嚇，咁點解講美國名言咧？而家集核心都誕生咗，即係你仲要講美國，真係佢話乜嘢 ？The fuck stop here？ 咩意思咧？就係話呢個係杜魯門所講嘅一句説話，因為咧曾幾何時，如果我哋學呢啲咁樣嘅英文嘅 idiom 咧，有一句説話叫 passing the buck 噶嘛 ，passing the buck 係啦，咁嘅意思 即係你唔好拋個波俾我， 係啦，拋個波俾人，即係喺度互相推裝啊咁嘅意思。咁就佢就咁樣講啦。咁呢句说话呢就即係其实呢喺香港呢就同样适用嘅。嗱即係咁嘅意义咁嘅意思就係话嗱虽然有啲嘢有争议嘅做决定呢任何有权力嘅人做决定都会有争议嘅。啊虽然得罪人啊但係作为行政首长呢就唔能够回避嘅。咁四年嚟啊嗰啲事例又好多啦大大小小开发项目啦系其一啦系咪近日嘅港独同埋立法会嘅宣誓系其二啦。啊做人容易做好人容易做丑人呢先要有担当同埋勇气嘅。咁啊呢、這个苹果嘅反应好快啊。你知唔知几快啊大佬。佢写完呢篇网志之后即系我諗佢入夜食完饭嗰段时间自己写。写完之后呢咁佢嗰三个事例就证明佢点样 passing the buck 啦。咁啊即係第一次 passing the buck 就係呢个警方指挥官决定放催泪弹就唔係佢确定放嘅。即係呢个雨伞运动嘅928嗰陣时。跟住第二次推装呢就係佢因为佢自己打电话俾呢、這个俾佢个机管局啊。因为佢个女就咩嘛佢个女留咗行李喺呢个禁区外面嘛。咁啊，就佢而家就话咩啦？佢嗰阵时就话呢个保安同埋航空公司决定代带行李，就唔系佢带嘅。但佢嗰阵时佢讲过咩噶嘛？系咪？佢嗰阵时讲过就系叫我梁特首嘛？记唔记得呢件事啊？跟住第三件事就系呢个咩啦？决政负责横州土地嘅呢个督导委员会咧，系由财爷做主席，系咪？咁快已經可以諗到，喂，即係隨手可得喎，呢啲 passing the buck 係咪？ 我僆仔嘅時候，阿 Sir 都係啦，而家叫我嘅時候變變薄薄嘅時候 ，don't pass the buck 係啊， 呢句英文我喺嗰度學 緊。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而家你做呢咁嘅嘢咧，你是但噏一句啊，即係都已經咁容易可以揾到一啲你自己過往講嘅事例嚟，即係反駁你。話你呢條友仲有啲咩威望可言咧？ 唔係，不過我欣賞佢呢個人 嚇。 一样嘢， 毅力对权力嘅执着， 冇错，对权力嘅欲望同埋执着，同埋系死唔断气。 呢个好犀利， 明知个形势对自己咁恶劣嘅情况之下， 永远不看呢个坏形势低头啊， 同埋系出奇招。 系， 其实嗰啲系兵行险着嘅奇招添，好多系。啊，即系你玩港独呢个伪议题嘅时候，其实你系兵行险着。 系， 你可能系玩火噶，大哥。 嗯， 但系你都敢搏。咁呢样嘢其实系有少少战将嗰种表现， 嗯、 即系啲将军，即系带成队军队去打仗，